起笑脸，见了嫂子鞠一躬，我忙把药碗呐。 你小子不去开会，跑这扯茶蛋，花么吊嘴尽耍赖。 嘿，小子，我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，特来把木板往回搬。 到我家搬的什么板？ 对的，兄弟板，在你家里边呐。 这件事你是瞎扯淡，说我家那木板。 你别吵来也别喊，说这件事的是你的兄弟韩庆田。 我一听这话可就杀了眼，心里暗骂韩庆田，刚才他花言巧语把我骗，再找我把丑事往外传，我去找他把账算，到他一个底儿成天啊。 哎，嫂子你 庆平他面对大伙正在发言。 同志们，我昨天我偷着拿了队里的一块板，为的是准备结婚好把家具添，多亏嫂嫂把我劝，我今天主动检讨认可发钱啊。这事实在是错了， 今天他说的话我句句都听见呐，我脸上热乎辣的好像那巴掌山呐。小青天他承认自己偷了板，小青天背黑锅，他该有多冤，他该有多 韩大嫂急忙把无尽呐， 害羞带愧急忙发言，是我昨天拿的板，这一庆田他无关。 是我拿了队里的板， 是我的木板往下搬。 开会的人呐，你看我来我看你，他主嫂当面人错位哪般呢？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， 大家伙齐声称赞 韩庆田呐。嫂子你说该咋办， 送回木板当中间他怎么处理我的难啊。韩大嫂承认错误送木板啊，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书嫂情，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。 Thank you. 情怀呀，我爱他知难而进，壮志不衰呀，咱二人陌路相逢成挚好，都是那月下老人挑安排呀。我几次想提起呀，婚姻事啊，话到嘴边好难开呀。 贤弟， 杨兄， 我看你今天这神情有点怪，就好像有话不说心里埋呀，有心事就该对我讲啊，愚兄我为你解愁烦呀。 这心事良心你早该给我解呀，怎奈你这心眼实来太愚呆呀，此一番说走后你转回书馆呐，师娘她定能为你解呀一猜呀。 说你怪了可真怪，为什么有话不说让我猜呀。 今日我遵父命回家转呐、 他日我专访贤弟到归宅呀， 今日分别 他日再聚呀， 月落重生 花谢还开呀， 两个人各怀心事呐， 往前走啊，哎嗨呀，真是难分呐、一拍怀爱爱爱， 本是今日照此礼拜呀，天人才呀， 风吹那个落暗流啊，把头埋呀， 成对的黄花 弦外之音让他猜呀，两兄定解了其中意，他也不是一个你猜呀。两兄， 贤弟，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，何不吟诗抒情怀呀， 怎奈是无题文章不好做， 就以这风景为 好，就依贤弟。 娘兄，你来看。 Thank you.

请到你家去帮忙啊，先打那个箱子啊，后打滚儿啊，然后再打钉子床啊，画红那个小架啊，打我去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哎哎呀，啊娘亲你呀，你帮我去到你家去拜堂啊，哎哎哎呀，过了三年月儿才呀，生下呀一个小啊儿郎啊，到你面前叫声父啊，到我面前叫声娘啊，叫声父叫声娘，合家欢乐喜洋洋，合家欢乐喜洋洋啊，忙哎呦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二哟，哎哎。 两个男子咋拜堂啊，你的心事我知道啊，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，哎来哎呀， 你往那边看呐，啊村边还有一口井啊，井有深来水又清啊，梁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，啊啊啊， 看什么， 一男那个一女呀，笑盈盈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，哪里来的女花容啊，哎哎哎呀，贤弟你眼睛花了，还是快到吧， 大堂来了一头牛啊，哎哎哎呀， 小牧童吹笛坐在牛背上头啊，哎哎哎呀，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，可叹良心你像头牛， 我好心送你呀巴山下，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，哎哎呀， 梁兄快走吧， 不走了， 梁兄小弟说错了，快走吧， 有多烦呐、啊？ 飞鹰里边有光果啊， 光果里边装死人呐、 啊。人人都说死人死， 那是 良心啊！ 哎、 你比死人死十分呐、 啊！什么？梁山伯改面容，贤弟说话里不啊通啊。咱二人早就结拜一起种啊，你我生死亲弟兄啊，我登山涉水把你送，只为三载情意浓啊，你不该拿我来嘲弄，将拍个黄牛比喻兄，比和比牛我不恼，又把我比成死人埋飞扬啊，送你心揣一团火呀，此时叫我怀抱平啊，贤弟一路多保重，我不送你到长亭，山白转身往回走， 并排上前叫梁兄啊，小弟我是言啊，多有 贤弟一路多保重，我不送你到长亭，山白转身往回走， 并排上前叫梁兄啊，小弟我是言啊， 我见怪，还望两兄多宽容啊。两兄， 愚兄我怎能不把你送，贤弟你不必太谦恭啊。 二人说吧， 有上路 肩并肩的 还不行啊， 相依相伴 能割舍啊， 是把你相送啊， 到长亭啊， 到长亭，到长亭，到这山海心中啊，平安啊。我一两袖两分手啊， 一个西来一个东啊， 不知哪天再相会， 不知何时再相逢啊， 同唱共结整三载，言却无限思恋情啊，在书馆专心攻读无所顾，应该我的心事啊从未表明啊，一路上置景一情把他点呐、怎奈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点不通啊，急得英台团团转，忽然一记心中声啊，回身忙把良心叫， 必有何言告于兄啊， 闻知良兄没婚配，小弟愿为牵红绳啊， 不知她是哪家女， 就是小秘书九红啊， 令妹与你可相像啊， 容貌秉性一般同啊， 令妹今年贵庚几， 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啊， 令尊大人可同日呀、 家父名我贤呐、长龙啊， 好心愚兄浅眉聘酒红啊，愿贤弟前程多珍重， 别让小妹她 你 她就犯良心啊， 不能 两处惜别多眷恋啊， 听听走走走听听啊， 此刻长亭分了手啊， 他与老太太相逢， 好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、欣赏过了这段二人转十八里相送之后呢，柳欣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